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哥斯达黎加筹委会最近宣告成立，筹委会决定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。